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信号。项目组 A 完成了如何及时通知项目组 B。上一节最后啊，我们讲了信号的机制。在某些紧急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给进程发送一个信号，紧急处理一些事情。这种方式啊，有点像咱们运维一个线上的系统。那么为了应急一些突发事件呢，往往需要制定叫应急预案。就像下面这个表格里面显示的一样，一旦发生了突发事件，马上就能够找到负责人，根据处理步骤进行紧急的响应，并且在限定的时间内搞定。我们现在就按照应急策略的设计思路来看一看 Linux 信号系统它的一个机制。首先啊，第一点要做的事就是整个团队啊，他要想一下线上到底能够产生哪些异常情况啊，越全越好。于是啊，我们就有了上面这个很长很长很长的表格。在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为了响应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定义了非常非常多的信号。我们可以通过 Q-L 这么一个命令来查看所有的信号，就像下面这个命令显示的一样。这信号都是做什么的呢？我们可以通过 man7signal 啊这个命令进行查看，里边会有一个列表，这个列表会显示了每个 signal 它的 value 是什么，它的 action 是什么，它的 comments 是什么。就像应急预案里面给出的一样，每个信号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 ID， 还有遇到这个信号的时候默认的操作。一旦有信号产生，我们呢就有下面几种对信号的处理方式。第一个就是执行默认操作。Linux 啊对于每种信号都规定了默认的操作。例如啊，上面列表中啊有 term， 意思呢就是 terminate， 也就是说终止进程的意思。还有 call 的意思呢是 call dump， 也就是说当终止进程以后呢，通过 call dump 将当前进程的运行状态呢保存在一个文件里面，方便程序员事后看一看啊，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第二种叫捕获信号。我们呢可以为信号定义一个信号处理函数，当信号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执行这个相应的处理函数。第三呢叫忽略信号，当我们不希望处理某些信号的时候呢，就可以忽略这个信号，那不做任何处理。有两种信号呢应用程序呢是没有办法捕捉和忽略的啊，就是 SigQ 和 SigDop， 它们用于在任何时候去中断或者结束一个进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信号处理最常见的一个流程。这个过程啊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叫注册信号处理函数，第二部分就是发送信号。这一节啊我们重点看第一步。如果啊我们不想让某个信号执行默认操作，那一种方法呢就是对特定的信号注册一个信号处理函数。设置信号处理函数的方式呢，有一个函数呢叫做 signal 啊，这么一个函数，它的定义呢就像下面一样。这其实它就定义了一个方法，并且呢将这个方法和某个信号关联起来，当这个进程遇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呢，它就应该执行后边指定的这个方法。如果我们在 Linux 下面呢执行 man signal 的话，我们会发现 Linux 啊它并不建议我们直接使用这个方法，而是改用一个叫做 single action 啊这么一个方法。它的定义呢就像下面一样。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啊它还是将信号和一个动作关联起来，只不过啊这个动作呢就不是一个 single handler 了，而是有一个结构叫做 struct single action 来表示了。这个结构的定义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和 signal 类似的是，这里边也有 single handler， 但是呢其他的成员变量可以让你更加细致的控制信号处理的一个行为，而 signal 函数呢没有给你这些机会啊设置这些事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signal 它不是系统调用，而是 glibc 封装的一个函数。那这样呢就像 man signal 里边写的是一样的，那不同的实现方式设置的参数会不一样，会导致行为也不一样。例如我们呢如果打开 glibc， 那么就能在 glibc 里面呢看到这样一个实现啊，就是 signal 呢其实就是下划线 csv signal。 那这里呢 csv signal 呢做了一定的定义，比如说在这里面SA flex 进行了默认的设置，设置了三个东西，一个叫做 SA one shot， 另外一个呢叫 SA no mask， 还有一个叫 SA interrupt 啊，而且呢还设置了一个反向的啊，就是 SA restart。 那这里依次解释一下 SA one shot 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啊设置这个信号处理函数它仅仅起作用就一次， 用完一次以后呢，就返回那个设置成默认的一个行为。这啊，其实并不是咱们想要看到的。毕竟啊，我们一旦安装了一个信号处理函数，肯定希望它一直起作用，直到我显示的去关闭它。另外一个设置啊，就是 SA No Mask 啊，也就是不屏蔽。那么当我们通过 Single Empty Set 将 SA Mask 设置为空以后，那这样的设置表示在这个信号处理函数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再有其他的信号，哪怕是相同的信号来的时候，这个信号处理函数会被中断。如果一个信号处理函数真的被其他的信号中断了，那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当处理完了其他信号处理函数以后，还是会回来接着处理这个信号处理函数的。但是呢，对于相同的信号呢，就有点尴尬了，这就需要这个信号处理函数写的比较有技巧。比如说对于这个信号的处理过程中要操作某数据结构，因为呢相同的信号很可能操作的就是同一个实例，这样的话呢同步啊、死锁啊这些都要想好。其实啊，一般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当某一个信号的信号处理函数它正在运行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暂时屏蔽这个信号，后面我们还会仔细分析屏蔽这个动作。屏蔽并不意味着信号一定丢失，而是它暂存一下，这样呢能够做到信号处理函数对于相同的信号处理完一个呢再处理下一个，这样信号处理函数的逻辑就会简单很多。还有一个设置啊，就是设置了 SA Interrupt， 然后呢反向它清除了 SA Restar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信号啊，它到来的时机啊是不可预期的，有可能啊程序正在调用某个非常漫长的系统调用，这个时候一个信号来了，你可以在一台 Linux 机器上运行 man 7 signal 的命令，然后呢这里面有一段很长的英文叫做 interruption of system calls and library functions by signal handlers， 这么一个部分里边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那么当这个信号来的时候啊，它就会中断这个系统调用去执行信号处理函数。那执行完了以后，那原来那个系统调用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啊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处理啊，就是 SA Interrupt， 表示这个系统调用啊它被中断了，那么不再重试这个系统调用了，而直接返回一个 error 啊这么一个常量，来告诉调用方你虽然调用这个系统调用，但是呢它被信号中断了。怎么处理呢？你看着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调用方可以根据自己的逻辑重新调用啊，或者是不调用了啊，算了就直接返回。这样呢会使得我们的代码比较的复杂，比如说我们在所有调用系统调用的返回值的判断里面都要特殊判断一下啊这个 error 常量。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就相对简单一些，叫 SA Restart。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个系统调用啊它被中断了以后，它会被自动重新启用，而不需要啊调用方自己写代码来重新调用。当然这时候也可能会存在问题，比如说我们从终端要读取一个字符，这个时候啊用户在终端输入一个 A 啊这么一个字符，那么在处理 A 字符的时候呢被信号中断了。那等信号处理完毕以后再次需要读入一个字符的时候，如果用户这时候他不再输入，那么就永远停在那里了，需要等待用户呢再次输入同一个字符。因而呢建议你使用 single action 这个函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制参数。接下来我们来看 single action 它具体做了什么。还记得咱们在学习系统调用那一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glibc 里面它有个文件叫 syscalls list， 这里面定义了库函数调用了哪些系统调用，我们再找找找就能找到 single action。 我们发现 single action 啊，它会有下划线 single action。 接下来啊，我们在 glibc 中下划线 single action 它会调用下划线 libc single action， 最终调用的是系统调用 rt single action。这也是很多人看信号处理函数内核实现的时候比较困惑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内核代码里面啊，它注释里面会说这个系统调用 signal 啊，它是为了兼容过去，系统调用 single action 呢也是为了兼容过去，连参数都变成了 single compat old single action。 所以说啊，我们的库函数虽然调用的是 single action， 但是到了系统调用这一层次，它调用的并不是 single action 这个系统调用，而是另外一个系统调用叫 rt single action 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在 RT Single Action 里面呢，我们将用户态的 Struct Single Action 这个一个结构拷贝为内核态的 Key Single Action， 然后呢调用 Do Single Action。 那 Do Single Action 呢也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还记得咱们讲进程内核的数据结构的时候啊，这个 Struct Task Struct 里面啊有一个成员叫 Single Hand， 这里边有一个 Action， 它呢它是一个数组，下标呢是信号，内容呢就是信号处理函数。 Do Single Action它其实呢就是将这个信号处理函数设置到 single hand 这里边去。至此啊，信号处理函数的注册呢就已经完全做完了。现在到了总结时刻，这一节我们讲述了如何通过 API 来注册一个信号处理函数，整个过程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在用户的程序里面有两个函数可以调用，一个就是 signal， 一个是 single action， 推荐使用 single action。用户程序啊，它调用的是 glibc 里面的一个函数， single 呢它调用的是下划线 csv-single 里面啊默认设置了一些参数，使得 single 的功能受了限制。 single action 呢调用的是下划线 single action， 这个参数啊用户它可以任意设定，无论是下划线 csv-single 还是下划线 single action， 它最后调用的都是统一的一个系统调用，叫 rt-single action。 在内核里面啊，RT single action 调用的是 do single action 来设置信号处理函数，在每一个进程的 task struct 里面都会有一个 single hand 指向 struct single hand struct， 这里边啊是一个数组，下标是信号，里面的内容呢是信号处理函数。最后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试着写一个程序来调用 single action 为某一个信号设置一个信号处理函数，然后呢在信号处理函数中那这样做啊，如果收到一个信号就打印一些字符串，然后呢在命令行里面用命令 Q 来发送一个信号，看这些字符串是否被正常的输出。欢迎你留言和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集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你给的朋友和他一起